第十七章。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他淫乱的污秽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：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：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。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。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。他们与羔羊争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天使又对我说：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。你所看见的那十国与兽，必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